小明离开了，暂没有闹什么情绪，不过训练室里的气氛也很有些沉闷。叶修的话无论怎么在理儿，然后是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宣称出来的，这不利于职业选手与粉丝之间的和谐关系吗？在这私人空间里说几句当然不算什么，但是这训练室里的人成分比较复杂，个人出身来历不同，看法也各不相一，叶修这番话听到个人耳朵里却都是不一样的情绪。陈果是属于比较难过的，毕竟他是资深脑残粉过来的，难免和小明一样，玻璃心是要碎上一碎的。其实都活到他这把年龄了，哪里会不清楚无论俱乐部还是职业选手，平时对选手说的那种动听的甜言蜜语都是相当程度的营销手法。真相其实还是偏重于叶修所说，只不过粉得久了，有种回避真相自欺欺人的习惯。现在冷不丁的被叶修这样直接的戳穿，陈果都有不理这家伙的冲动了。而乔一帆呢，算是当过职业选手了，只可惜他这种小透明还没来得及有粉丝呢。他这种阶段属于真要有个粉丝就会高兴激动夜不能寐的，会因此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粉丝对他而言更多的就是一种认同，他渴望被人注意，被人重视。至于如此回报粉丝的支持，还没到那程度呢。在这个圈中，他听过很多励志的故事，比如某某职业选手在如何如何失败，如何如何挫折后特别消沉，结果这个时候因为粉丝的支持鼓励重新站起来，再或者某某职业选手像他一样小透明，当这时候就是因为那么极个别的粉丝支持，他才能一路走下来。如此故事好像在不少人身上都发生过，然而乔一帆却没有，他只知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让他有继续下去的信心和动力的不是什么粉丝，是一个职业选手。人和他说的也不是什么感人和支持的鼓励，而是特别专业的点拨。粉丝的支持和鼓励会让自己产生怎样的毅力，乔一帆没经历过，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大神给予他的点拨虽然只是不多的几句话，却可能让他的职业生涯少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没有大神当时的点拨，自己继续拿着微草的那个刺客透明下去，现在的自己会在哪里呢？乔一帆一时间倒是想到这儿去了，粉丝和选手什么的他却没怎么去思考。而坐在另一边的安文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理智却让他在此时第一个说话了。 那些话你没必要说的， 安文艺说着，完了却又补充了一句，哪怕是真相， 他不说真话的话大概会死吧。 被虐了心的陈国挺不爽的吐了个槽，想想这数个月一起生活被叶修的真话不知噎了多少次，但相比起那些让人又气又笑又无奈的，这次说的却是一种冷酷的真相，让人特别想逃避的真相。结果这货居然就这样把真相血淋淋地摆在你面前，让你不直视都不行，这太残忍了。 就是， 魏琛也说着， 就一个粉丝而已，何必呢？ 太天真了你们， 叶修却忽然说道， 我其实哪是说给他听的，我是在说给你们听啊。 啊？众人怔。 当你们成为真正的职业选手的时候，拥有了大批的粉丝，看到他们的支持，他们的鼓励，知道了他们喜欢哪样不喜欢哪样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因此而被左右？ 这个好像深刻了。 陈果有点诧异，他一时间不能接受和叶修说的居然是这么深刻的话题。虽然最早他是觉得大神必然特别深刻， 但谁让叶修一头扎进他网吧当网管，直接把大神的形象从天堂自己毁到人间了呢？ 这不是什么小事儿，这很重要。为什么二打比赛，每个人都得想清楚，这可能会决定你在这条路上能走成什么样，能走多远。为取悦粉丝而打不是不可以，但想靠这样的方式拿到冠军，这很难。粉丝喜欢的未必是正确的，怎么样打才合适，这需要你自己来决定，因为你才是职业选手。 没有错。 魏琛此时突然又转枪帮着叶修说话了，也是特别严肃的口气。 为了胜利，用你认为最正确的方法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去考虑这些。 话是这么说，但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连人性都舍弃的一些超级没下限的手段，我们还是应该慎重使用，毕竟我们是人类。 是的，慎重使用，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舍弃人性，比如说为了三个总冠军。 所有人头都扭一边去了，这刚才说的还挺好的，尤其叶修说到的那一点，细细一想又是真相。作为一个职业选手，随便的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的风格和特色，还怎么能拿到属于自己的成绩？结果这魏琛随后一搭腔，这两人互相嘲讽，话题立刻就没边了。两人接着就已经开始就当年交手的记录互相攻击了，只是血一般的战绩事实让魏琛特别处于下风。眼瞅着就要没词了的时候，叶修突然话锋又一转。 总而言之，为什么要成为职业选手，要打职业比赛，这个问题简单却又不简单。 这样都把话题扯回来，太生硬了吧。所有人心里都在呐喊，完全无法直视。但是叶修所说的东西，有心的人却都已经暗暗记下了。这个问题确实简单，却又不简单呢。这个时候大家特别羡慕没心没肺的包子，大家因为话题严肃都有些沉重的时候，这家伙也不知电脑里哪儿翻出来的一个单机小游戏玩得兴高采烈的。叶修说的这些他听没听，想没想，这个问题还是不要去深究了。 明天的这个时候，每天交一篇800字的短文，好好阐述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职业选手。 叶修最后一本正经地说着，所有人狐疑地望着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说真的还是又在胡扯呢。结果一边魏琛已经又吵上了， 看，抛弃人性没有下限的手段使出来了。 对于某些字还没认全的文盲，这个事儿确实有些难过头了，你以为也没下限也正常。 叶修从容反应， 靠，老夫要是能在屏幕上敲出800个不同的字，你把显示器吃了吧。 魏琛叫道，你敲吧，一会儿看字数统计。 切，你以为老夫会上你这个当吗？ 互相嘲讽又开始了，大家纷纷再扭头，至于800字短文什么的忘记吧，就当他没有听到这么一回事。日子继续一天天过着，小明那天有些激动的反应让陈果略略有一些不安，他特别后悔那天组织的那场妖战，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就在这一片组织起了一支要参加挑战赛的队伍，像小明这样随便玩玩没那宏大目标的大家一笑置之，但要真是有那种冲进职业圈的，那就是大反派。这里是家世的主场，家世的天下，星星网吧整天进进出出的荣耀玩家90%的家世粉丝，尤其是像小明这样的死粉特别多。自己有点得意忘形了，陈果也不忘检讨自己，同时意识到他们这支队伍还真不适合就这样爆了光。陈果网吧开这么久，玩家粉丝真人见得多了，人五人六的什么货色都有，真要和家世斗到一定激烈的程度，家世这种豪门战队不会有出格举动，但粉丝们真就难说了。为了让自己队伍获取胜利， 恶心对方选手的事儿，粉丝们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呀？陈果现在的力量还真保护不到大家，他们这个反派当的委实有点凶险呢。好在小明似乎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声张出去，余下的几天都是风平浪静，但是以前几乎天天都到的常客小明自那天以后就再没来过，包括和他一起组了队的几个玩得很熟的玩家朋友。陈果知道现在他这边已经是和家世打对台的敌人了，作为家世的支持者，小明哪里还愿意坐在敌人窝里上网。陈果某天出去的时候路过那边红太网吧，正好看到小明和他的几个朋友在那边出入。陈果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这么一伙熟客，这还只是第一波，等着这星星战队完全打出来，被广泛关注，被挖起八卦的时候，陈果估计不可能一直藏得住。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星星网吧的战队是要和家世对着干的，自己的生意会怎么样？这些个粉丝会不会联合起来抵制到星星上网，让自己的生意一落千丈？最近忙活着只顾着兴奋，却完全忽略了其实也有很多闹心事的存在呀。小明的这一次上门倒是让陈国清醒了许多，他们现在可是家世的地盘上和人叫板呢，人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们更牛，直接是跑到强龙的地头上想压人一头。面对家世，压力可不单单只是来自家世战队的强大实力，这些场外的压力也很可怕，看来得好好规划一下了。